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互联网平台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啊，我们还是照例呢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送出这个福利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节目没开始，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刷屏了。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您不只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样的可以登录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或者是登录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也知道有很多这个今天来我们这儿这个准备这个求福利的朋友，现在可能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广播的 FM 的 APP 上啊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没有关系，不看直播也可以回答问题，只要您知道我们今天问的是什么，然后统一到我们的微博的账号上来进行作答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确保我们的答案出现在微博的账号上，然后呢我们会从今天回答问题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出两位，获得两张的门票。这个门票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大宁剧院爱夸和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 哎，我觉得听到了这个词之后，有很多王凯的粉丝已经激动了哈。但是咱们当然说，就是光报道也不行，就是为了体现就是忠实的粉丝哈，是王凯的忠实粉丝，是节目的忠实粉丝，我们依然是会在节目当中呢提出问题哈，让大家来作答。两个答案都答对的朋友就有可能被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抽取为今天的幸运观众和听众哈。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上下半段各位大家准备了两个关于王凯的小问题啊，相信对于真正喜欢这 个凯凯王的这个朋友来说啊，都是送分题啊。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尽量为大家送福利的这个原则啊，不会给大家设置一些非常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大家听好了，就是王凯是毕业于哪所大学的？ 对，王凯毕业于哪所大学？大家伙可以开始抢答了哈，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统计当中。 非常简单，如果大家错过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啊，后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穿插来为大家来时刻的来重复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也是希望有更多朋友来参与，那期待能够好运啊能够降临在这个朋友们的身上。 对，尤其是这个粉丝朋友们的身上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呢也会跟大家伙照例排出来一部电视剧的榜单。其实每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台里面异常的热闹哈，因为会来很多的实习生小朋友。虽然每年的实习生小朋友都不太一样啊，但是每年呢都会来一些哈。也会给我们增添很多青春活力的气息。 没错，尤其呢我们今天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特地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这个暑假到我们这儿，也就是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982活力榜的节目来实习的一位小朋友马逢博。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欢迎。 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马逢博，是一名在校的大二学生。 对，你 看人说话特别的严肃，对吧？ 你知道大二啊多大？ 他稍微有点不是很诚实，他只有大一，其实对吧？ 就开学大二 嘛，开学大二， 开学大二， 开学大二也是大二。 那换我的话，肯定往小了说，就说我大一嘛。 不会，我跟你说，我在大一的时候特别想当大二的学生， 大二想当大三的。 没有，因为大二 然后等大四毕业之后，就不断的就我想当继续回来当大一的，对吧？ 我那时候想当大二，主要是我觉得就有一堆大一的小师妹、小师弟可以给我欺压了，然后就感觉自己成熟了。 我是很反感这种做法的。 我也没有欺压啊。 对，你也没有欺压，但是只不过希望自己不是生活在最底层，对吧？ 底层， 对吧？ 你这什么用词啊？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实习生啊，或者说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来外面做一些这个活的时候可能这个因为可能刚接触啊，这个整个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对工作也不是很熟，所以呢，可能会产生啊一些，比如说一些工作时间比较久的呀，有一些这种倚老卖老啊，或者说欺压呀，然后一些这个脏活、累活、碎活啊，都要去干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节目绝对没有这样，对吗？ 哎，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 小马今天可以吐槽一下洛洛的恶行了哈？ 是不是？ 对，就是 你想好了再说话，我告诉你，你想好了再说话。我们还有半个月的实习期没有结束呢。 对，因为我还要在这儿待半个月，所以我还是不敢招惹这位。非常可爱的， 就是带你的老师是吗？ 对，非常可爱的论论师哥。 其实我们今天排的这个榜单呢，就和实习生相关哈。就是每到暑期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大荧幕上面也会出现很多跟实习相关的题材的电视剧。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哈，会有一些新入职场的菜鸟，然后去这个表现他们怎么最后成长为一个职场达人。那么今天我们的榜单呢，就来排一排，就是那些不太切实际的实习生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排不切实际的哈？ 因为都很雷吗？ 怎么说呢，就是真的，你像我们踏入到职场当中也很多年了吧，就是你再去看那些电视剧，你会觉得 很多年 真的实习生活好像并不是那个样子的，或者说里面有很多情节拍的绝对是偶像剧而不是真正的职场。反正盘点完今天的这个榜单之后，我觉得大家伙可能会跟我们深有同感吧。 也就是说啊，其实现在很多如果是这个真正没接触职场的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如果看完这种剧之后，可能会对职场产生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 但是呢真正到了职场，真正接触到工作当中，却会发现工作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的，对吧？ 所以想先问问小马同学哈，就是你在来台里面实习之前，你想象当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说你想象当中 有没有会碰到我这么帅的一位老师呢？ 我给你想话，你把话筒拉下来。真的 我在来之前呢，其实还对，因为我是第一次过来实习嘛，我对这个实习环境还是有一点点期待的。就是在我的想象中，我可能是坐在主播旁边的那个小跟班，然后给主播端茶送水取快递， 对，但是我来了之后呢，我发现真的是台里的哥哥姐姐都很照顾我们，而且就会教我们一些非常实用，是我们在学校里真正学不到的东西。 没事，我帮你 可以说实话，没事， 说实话， 没事，不用紧张，不用害怕。 这个没事，有愁这个下了节目再说啊，在直播的时候你大可以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论论还记不记得自己就是当年第一次去实习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我第一次实习呢是去到这个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当时可能如果在北京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北京电视台现在是在这个大望路，但是当时呢还是在这个老台，在西边，在苏州桥。然后因为我是这个出生一直成长都是在北京，加上比较喜欢看球啊，包括看这个北京国安啊，看这个北京首钢的比赛啊，小时候也都会看，所以呢就是从小啊几乎是可以说是看着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长大的。然后包括对那里边的一些记者老师啊，编辑老师啊，主持人老师啊，都是有一种非常非常感觉亲切的感觉。然后第一次我记得是大一的寒假的时候，当时也是另外一个老师推荐我去那儿的时候，我当时在去之前、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有点奇妙， 激动是吗？ 对，就是特别激动，但是同时呢又感觉到就是跟我小时候一直在看的这些人要跟他们就是面对面的去接触，我也要成为他们当中的非正式的一员，跟他们要做去一样的工作，真正看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一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这种感觉我觉得都有，就像刚才小马说的，我以为自己在实习的时候啊应该就是那种端茶倒水取，当时还没有那么多快递哈，我们实习的时候然后端那个茶倒个水之类的，但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实习工作在湖南卫视，其实也是去了之后马上就适应那种环境，就开始你有一摊自己的事儿开始做了。我觉得也是说这个实习老师能不能放心的把工作交给你，也是这个实习生到底能成长成什么样的一个同事的一个关键哈。所以咱们今天最近也有一部那个实习题材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当中，叫做浪花一朵朵，讲的是实习记者的故事。可能很多我们同事看到之后说哇真的是太有同感了哈，因为实习记者嘛也是我们的同行。咱们先来看一段啊，这个电视剧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晴空网实习记者云朵，这可是你人生中第一次采访。 就是那个你说采访踩到水里的记者， 那个二百万。 我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流最快的男人。 跟人家云朵不一样啊！ 原来你看你唐白， 你是想造反吗？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放手啊，疼啊！ 想让我放手，你先告诉我你冷静了没有？ 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浪花一朵朵》的片段哈。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哈，有朋友说了，说这每天晚上都在追。这位朋友叫做 Crazy 呀。 另外一位呢叫做这个袁三帅啊，这位朋友说电台的实习生都好漂亮，我们能不能再把镜头给我们的美丽的实习生小马同学一下？对，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呢，这个一亿啊说这个实际和想象差太多啊。另外一位叫这个 Vicky 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抽票，今天我会抽给你。他说他实习时候没有碰见过像我这么帅的老师。 这么做就对了。这个后台工作人员真的不要听我们男主播的这个话哈。 这么做就对了，每个人如果都这么说的话，每个人都有票。 直就是寻思舞弊啊！ 图自己个开心啊！ 对，咱们今天言归正传，说什么话题？我赶紧把话题给你岔开，真是的。 今天我们话题啊，是跟大家聊的这个最不切实际的实习生活啊。我们看这个直播平台上，刚刚有很多这个朋友跟我们聊，因为可能今天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据我观察，大部分可能岁数都比较小，说这个还没有接触，或者是刚刚有过几次这个实习的经历啊，说这个实习生活可能跟环境也有关系啊。因为其实一说到实习这个事情，因为真的，我啊。你想我第一次实习生活应该是大概在十一年之前，但是一直到现在回过头去来看呀，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离那个时候太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像我们这个小马同学刚刚这样来实习的，他那种心态啊，好像已经有一点淡忘了。就是第一次来实习的时候，这种感觉跟你工作了很久之后再去回忆这种感觉，可能还是想不太起来的，对吧？ 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细节哈、就是说这个实习记者云朵，第一次出去采访掉到水里了哈。照理来说，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在无论是电台还是电视台，实习生一般几个月之内是不会放他出去单独去采访的，因为采访对象一次性必须要成型，就是说不会给你第二次，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机器没开，不好意思我怎么样了，这个我再去采访你一次行不行。其实这个是在我们本行业内是十分忌讳的一个事儿，但是电视剧嘛，就今天咱们说的就是要把这个电视剧当中美好的幻想给大家一个一个戳破哈，然后来说一说真实的实习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啊，这个非常漂亮的嘉宾啊，我们的实习生，你在实习啊现在也得有半个月了吧，跟你当时的这个想象或者说期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有啊，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很多。 比如呢？ 比如说我开始说我以为是过来端茶送水，但是我没有想到 工作这么多。这是老师为你好。 是，就是老师会很放心的把一些东西手把手的交给我，之后让我自己独立去完成。然后我觉得，而且这差不多半个月下来，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也是特别感谢乐乐老师。乐乐老师 没事，你真可以说实话。这个 今天我这节目为什么上的浑身不自在，感觉突然平时没有对我这么好过。 是这样的吗？ 所以咱们今天哈、聊到这个实习生的生活，我们这个榜单也开始为大家伙推荐这个不切实际的榜单。所以今天这个榜单应该是倒着排的，就是越排在前面的其实是跟这个现实的实习生活越比较接近的哈、 啊、 然后越排到后面的是我们觉得我们认为越不太接近实际的这种影片哈。咱们今天排的榜单的第三名呢，就是我们应该都看过各种版本，电视剧版本啊，电影版本啊，甚至有一些朋友看过小说啊，叫做《杜拉拉升职记》。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片段哈。 哎， 拉拉，你刚上班就迟到，怎么能这样？算了，怎么样，礼物选好了吗？ 这个是杜拉拉在这个刚入职的时候的一段对话哈。 他应该是接到了一个任务啊，去给这个客户挑一份礼物，结果他还非常精心的去挑了一下，但是呢跟这个老板的需求啊是差距非常远的啊。他是接着给老板说，这些时候我挑礼物您觉得还满意吗？啊，这版是王珞丹演的这个电视剧啊。然后结果老板就跟他讲了啊，说你以前的工作环境我不知道，但是你现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在我们这儿啊，你应该明白员工对他的期待是非常的高的，这个奖励的意义有多大。哎，所以这个礼物送的对他们公司来讲，对前途命运啊非常的关键。起码要在1000元以上。然后王珞丹就表示很吃惊，1000元为什么这么多，对吧？ 来演一段。 那我明白了，对不起啊，我之前没有做调查，对不起。你不用着急道歉。 好，这个为什么论文一直在这个给这部影片配音啊？因为这声音有点小，如果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可能听不太清楚哈。大致的意思呢，就是网络端作为一个新入职的小菜鸟级别的这个实习生哈，这个领导呢会交给他一些工作，其实刚入职呢就会有一些东西拿捏不好那个分寸，比如说他们是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呢，给员工送礼品的时候，他的礼品要在一定的等级上面哈。但是王珞丹因为也是这个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是说他的眼界呢还没有到达这么的高度哈，所以就选了一些礼品，然后被领导给说了哈。这个就是在职场上面的一小段风波。 其实这样还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在学校当中的学习跟我们工作当中啊，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种的进步呢，可能是也是一点一滴的，可能比如说像工作很多年的人，比如说他们这种在这个如何跟客户打交道啊，如何去这个处理一些人际上的关系的时候啊，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说啊有一个突然的改变成什么样，这些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但是变成这样的时候，他们再回过头来，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职场的新人或者说是菜鸟去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哇，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干。但是回头想最开始他们干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会干。 对，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冯博看了这段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哈？ 如果派你一个活说要给客户买礼物去，你会怎么做？ 我肯定是要根据，首先你给我一个资金定位，就是我能花多少钱买这个礼物，然后 预算大概是多少？ 对，有这个预算在这儿，然后我会去挑同等价位里面性价比较高的东西，就相对来说实用一些，就是会达到对客户对方的要求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跟客户那一方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就是刚才就是王珞丹扮演的那个角色，在新入职场的时候有一点这个算是小的犯规的一个地方哈。其实确实是在他的前辈交代一个任务的时候应该先问清楚，因为有一些刚入职场的这个小朋友们是不太敢问的，就他觉得什么事儿我要是去问老师，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哈，不太敢问。但其实在这个新入职场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相处之道，就是你要去问，就像刚才冯博说的，你问问他大概预算是多少，有没有倾向的那种种类啊，或者说这个大致就是什么类别的哈，我觉得这个是在职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没错啊，刚刚这部《杜拉拉升职记》呢，就像刚刚这个放这个片段之前啊，赵爽介绍的一样，有过非常多的这个改编的版本，包括这个电视剧，就有好几个版本，包括还有电影啊，包括书，当时这本书也是非常的畅销啊，也是作为一个可以说有点职场圣经的这种感觉啊，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职场上看这本书啊，都会感觉到哎，有那么一点找到是自己工作当中的影子。那这部《杜拉拉升职记》呢，是由这个王珞丹、李光洁演的。刚刚有这个 KKW 的小番茄说是好久以前了吧？相比起现在，确实有一点年头了，是在2009年啊播出的电视剧，距现在呢也有这个8年的时间了。那时候整个看，比如说这个王珞丹，她整个的感觉啊，跟现在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区别。但是这部剧呢，因为我们今天把它排在这个第三位，就是说它还是跟现实有那么一点点接近的。因为《杜拉拉升职记》作为一个非常畅销的，应该是小说是它的第一个这个原版的版本哈。作为这个非常畅销的一个小说的话，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这么多人去看，就说明它这其中其实很多这种职场上的一些这个风云呀、故事啊，还是跟现实有一些这个对照参考比较相似的地方的。 对，像 Vicky 17K 哈也说了，说初到实习的单位其实都很忐忑的，其实也就是这种忐忑的心态哈，有的时候宁愿自己多做一点事情，可能也不愿意说多问一句，因为就是真的不太敢去跟自己的前辈去相处或者是接触，是吧？ 对，其实这一点啊，我倒是觉得如果换作我当年的话，可能也是不太敢问。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有实习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真的会希望他们来问我，因为问我才能知道啊，他们还有哪儿不懂，然后我教给他们了，他们就懂了。 对， 我教给他们越多，以后我干的活他们都能干了，我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对，就是问了你很多问题，比如说发微信，然后给你发了差不多一篇的文字，然后你半个小时之后回复我。 你看，神奇吐槽大会啊！今天我突然间觉得 这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吗？ 这个论论有 有点今天不适合坐在这儿哈。不过咱们今天也不要忘了，我们还会送出这个王凯的见面会的票哈。现在有很多的粉丝呢在易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由于刚才论论的这个引导哈，现在大家都在夸我们，但其实这个夸我们确实是没有用的，你们还是要这个来答题，两道题目都答对了，然后同时如果说夸了我们的话呢，可能您会有机会得到 这个票，有一些加持啊，光环加持。 对，但是还是那个要把题给答对了，所以呢咱们今天也会送出两张王凯见面会的这个门票哈。上半段的题我们已经抛出来了，今天我们决定就不说第二遍问题了，反正大家伙儿如果说不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没有早早等在那儿的话，基本上就听不到问题了。 这样不太好吧？ 当然好了， 不太厚道。 所以一会儿就一堆人骂我，然后夸你，是吗？ 对，你看他这人多不好。 我就做了那个恶婆。 我还是非常想给大家给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因为问题其实很简单啊。这个，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呢，我们两个问题是什么？好吧？ 对。 啊，让大家答了一下我们的两个问题，都答对就可以获得有机会来抽取啊。 嗯。 我们这个王凯在上海这场见面会的门票。那今天呢，我们酒吧活力榜为大家盘点的榜单的话。题是叫做最不切实际的实习生涯的电视剧。刚刚我们聊了这个《杜拉拉升职记》，因为其实我发现啊，现在在职场这种电视剧或者影视作品当中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每一个初入职场的人，他们所在的这种公司啊，公司的类型还都是。怎么讲？比较 厉害的， 比较集中的。对。第一，这个公司要么就很厉害，要么呢就是比如说做咨询的，做这种做销售的，做运营的，可能确实啊，这样的岗位需求目前在社会上来看比较多。但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职位，好像在电视剧里边不太容易出现。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还想过呢。 啊，为什么？ 就是这个电视剧啊，它要写成剧本，一定要发生很多的波折跟故事。 嗯， 如果说不把它写成这种跟人打交道的相关职业，他做技术的跟着电脑天天那么就一呆，其实他就发生不了很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哈，就刚才论论说的那几个职业，其实呢是你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特别容易犯错误的几个职业。因为你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这些人对你来说有一些是客户，然后有一些呢是你需要去这个赢得人家这个心，赢得人家心的一些这个人哈，要交往的。所以我觉得在初入职场当中，怎么学习和人交往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嗯，没错。 是吧？但《杜拉拉升职记》有一点啊，这个之前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也跟冯博讨论过，就是说，他有一点怎么说呢？每次在杜拉拉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闯祸的时候，都有人帮他兜底儿。我觉得这个太不切实际了。 嗯， 对吧？ 那你说没有人帮他兜底儿的话，那让他怎么办？自生自灭吗？ 不是，关键叫因祸得福 啊。 就比如说 都能把坏事变好事。 对，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在咱们电台的工作当中，这个控播肯定是最大一个事故了，对吧？但是如果按照电视剧的套路呢，就是有一天如果说论论控播了，一出门哎，刚好赶上另外一个台缺主播，把你给拉过去了，做了另外一档节目，然后你就火了 啊。 就这个套路，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切实际呢？ 是 对， 是， 但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有很多。 你不要咒我，咒我控播，你不要咒我控播，吓死我了。控播这个事儿，对于我们这个做电台的简直是一个噩梦啊。甚至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平常朋友聚会的时候，在饭桌上一旦出现了大家都不说话，非常尴尬的时间静止在那儿那种感觉的时候啊，我就浑身特别难受，我必须要第一个开口打破这种沉默的氛围。 对于是乎呢，就有了刚才那一段给电视剧配音的那一段场景啊。 对，就是真的是啊，这个因为每个行业啊，每一个岗位都有他自己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底线是不能触碰的啊。我们这个做广播的底线同样也是这个。包括我记得小马刚来实习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第一天就跟你强调过这个控播的问题，对吧？ 对， 是很严重的。这比如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对于电台的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比如说一些规范呀、标准啊，是你完全不了解的？ 对，我完全不了解。其实因为我们在学校也没有真正接触过电台的节目，可能在我们的印象中，电台节目就像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大家好，我是曾小贤。 曾小贤，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就是这样。 然后没什么事儿，还可以出去打个电话之类的哈，就像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得我浑身不爽啊！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扣钱得扣多少了？这个就是影视剧当中和现实的职场当中的一些区别了，是吧？ 没错啊。而这个《杜拉拉升职记》呢，最后啊，它之所以说比较贴近啊，第一是有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在职场当中呢，它的一些冲突啊，这个描写还是比较好的。再有呢，最 终他是走向了一个非常向上，在职场上走的这个高度啊还是很高的。所以很多朋友呢追捧这本书的原著也好，包括这个电影啊还是这个电视剧也好啊，整个都是感觉到自己也希望像这个杜拉拉一样，最后能变得这么励志啊，在经历了磨难和经历了当初最开始的这种不适应之后，最后能在职场上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走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对，所以这个也有人在平台上面问论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也很害怕冷场吗？ 当然很害怕冷场了。 真的吗？ 那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呢？ 我真的没有看到 这个实力吐槽大会哈， 我真的没有看到。 对，所以咱们 你不要老揪住这个梗。 我们马上就要到中段广告了哈，你们两个可以在这个中段广告的时候好好的来论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来排的呢，就是最不切实际的实习生电视剧的排行榜哈。当然，我们也会送出王凯见面会的门票。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了，我们在很小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哈，再次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伙排一个榜单，就是关于实习生题材的哈。 嗯， 因为每年到七月八月，我估计这个不管您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会发现哈，单位当中会多出很多实习生，因为正好是大学生的放暑假的期间哈。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个很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实习生来跟咱们一块聊，就是马上开学上大二的马逢博同学哈。 嗯，欢迎 大家好。 嗯，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会这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送出这个见面会的门票。来，论论再来说一次我们的这个门票的内容哈。 嗯，这场见面会是什么见面会呢？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朋友啊都知道了，这就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的大宁剧院爱夸和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两张这个见面会的门票，准备送出。参与的方式呢，还是回答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两个问题啊。 嗯， 要到我们活力982的微博下面去留言。如果您是从微博的这个界面啊进来看我们的直播的话，直接留言就可以自动反映在这个微博的留言上。如果您现在比如说是在听广播，或者用一些 app 在听广播，或者是在这个易直播平台上直接从端口进来看的话啊，这个留言还是最终要汇总到我们活力982微博我们今天直播帖的这个下面，也是提醒大家再次注意这一点。 嗯， 上半段的节目呢为大家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送分题，就是王凯毕业于哪所大学。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呢，第二个问题给大家抛出来，就是大家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调频广播的全称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在北京的广播，那么中间这两个字是北京什么广播呢？这个问题难吗？ 我觉得如果不真心的关注我们的朋友肯定答不上来。 真的。 嗯，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就是也有我们自己的真心粉丝哈。 嗯， 当然还有这个我们的频率号也得答。也就是说我们再重复一下哈，今天您有可能得到票的话，您要答对几个问题。一，王凯毕业的院校是什么，我们指的是大学。 嗯， 第二，我们所在的广播的全称是什么，调频是什么。 嗯， 答对以上这些问题，您才有可能被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抽取为今天的幸运听众。 哎，你看我现在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已经答出来了，真是非常的关注啊。另外王凯说一我不说二，说知道了，乐乐好细心，你看都是在夸我的，我怎么那么高兴。 哎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跟你说这个论论实在好长时间找不着那种自豪感。 存在感了。 对，现在终于找到存在感。 嗯， 所以我们今天在言归正传哈，再跟大家聊一会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实习生的话题。我知道因为王凯的粉丝有很多年纪也是这个不大、 嗯， 可能马上也要走入职场 或者正在实习。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伙一些这个 个算是提醒，或者说算是跟大家伙交流一下哈，就真正的职场的实习生涯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上半段我们也是这个看了一下杜拉拉升职记，我们认为这个的主要的那种场景呢，还是比较符合真正的实习生涯当中的一些这个设定的，对吧？啊，当然这个有一些我们说戏剧成分呢，不一定非得去这个诟病它哈，但至少说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职场剧， 没错。 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二部剧呢，嗯， 这个上半段我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有朋友具体是哪位我忘了啊，也说了啊，当时还记得有这么一部关于实习生的电视剧，当时印象也是非常的深，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来盘点的第二部，叫做《加油吧实习生》啊，是由赵丽颖、郑恺等人来主演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部剧的一个片段。 实习生涯真的很悲催啊，不过笑中有泪，泪中有笑，我相信所有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会让我们终身难忘。难忘我们初入社会时的青涩，还记得我刚进 GM 的时候，张胜总是跟我作对，还给我制造各种麻烦。但从那时候，我就学会了一个字，就是忍。后来，我们互相沟通理解了，又一起面对各种困难，解决各种难题。那时候我们学会了团结。军训期间我们分组合作，但是我们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着的，那时候我们紧靠着互相打气、互相鼓励才克服了过来。但那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坚持。 哎，刚看到的就是这部《加油吧实习生》的片段啊，是在这个2015年的一部剧，是由赵丽颖、郑恺主演的。刚刚反正这个片段，因为这部剧我是没有看过，然后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啊，也是大概看了一下相关的介绍。然后从刚刚这个片段，能看出来，这部剧确实不切实际程度啊，还是比上一部剧要略高一些的。 对， 试问哪个实习生能在最后的时候发表这么一番非常镇定自若、慷慨激昂的演讲呢？ 嗯， 小马你可以吗？ 我会羞涩的躲在论论哥的身后。 然后呢？ 然后 他今天上节目之前是这个把你成功的给洗脑了。 对啊， 是吗？ 你为什么对我？哎，没有啊，你平常跟我说话不是这种风格，今天在节目里是怎么了？这么给我面子，谢谢你啊。 今天比较官方嘛。 啊，官方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冯博看到了刚才的那个片段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因为咱们说一说这部剧，其实就是一波大学生毕业都是同一波人进到一个公司实习，有些人呢就是特别顺风顺水的。有些人呢就一直被欺负，当然还有这个应该是郑恺扮演的，就是一个富二代，因为公司他们家开的嘛哈，就一直在捣乱啊，熊孩子，就这么一些年轻人吧，在实习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苦与乐哈，这笑与泪的一些故事。我不知道，就是冯博昨天我知道也恶补了一下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哈，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我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我的实习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会崩溃的，就是他有苦有乐的地方我们都会经历，但如果说是因为男主角郑恺那个角色像那么就是任性的一种做法，完全不能接受。但是这部剧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感人的片段的，就是宋暖嘛，那个女主人公 赵丽颖， 对，她其实在剧的中间部分的时候，他爸爸就突然之间失去了工作，然后但是又为了就是供宋暖上学嘛，他爸爸就背着他妈妈和他自己跑出去找工作，但是找工作又很难，毕竟年龄大了嘛，然后就最后就是干一些很杂的活，就比如拉拉小车啊之类的，对，其实看到那种片段还是心里会有一点点触动。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映射了一些这个实习生涯当中哈，大家对于这个工作不同的态度。你像我们就亲身经历了一些实习生之后哈，就会发现 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对这份工作是不是特别的重视。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实习生来了之后，你感觉他就是来实习的，待几天就会走的，你是能非常明确的，或者说 对没错， 就是 或者说只是要一个那叫什么实习 鉴定啊， 实习鉴定、实习报告， 对对对对， 这之类的吧，反正 对。所以之后每一次就是在我手上的实习生，我都会问他，我说你想学到什么，还是说你只是过来这个熟悉一下这个环境？我是希望他能就是能得到他想就是得到的那种收获。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实习生其实就是因为过来这个也不是特别重视这个工作哈，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包括在这个加油吧实习生当中，你像宋暖扮演的这个角色，一看他就是对这份工作特别特别的在意的，就是他特别在乎这一份手头上的工作，所以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哈，遇到一些困难他会去克服这些困难。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啊。第一呢，就是说作为实习生本人来讲，他对这份工作他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 他是仅仅是简单的想要一份这个实习鉴定，完了就走人，就体验一下就走人，还是说我以后已经想好了，我在我来实习，在我上大学来实习的时候，我就已经心目中确定我以后的工作，我职业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如果能进入到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单位来工作的话，就是我人生这个职场起步非常好的一步。要这两个目的所反映出来的他这个实习当中的做法肯定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对 吧？ 而且就是在这儿也不算是吐槽吧，就是我曾经接触过实习生哈， 就是你， 你们俩回头再掐哈。这个曾经接触过一个实习生，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组有的一个小女孩哈，就是我能理解，就是说这个暑假了过来观察一下这个环境，但是我特别反对有一种行为，就是不负责任。比如说本来是今天的节目，也是应该是排的是他的班，然后来负责今天的节目，他的第二天然后突然间发微信，不好意思我昨天手机坏了，这种行为我就觉得非常不能忍受。关键是你可以将来不在我们这儿工作，但是你接触到任何一份工作，你去面对任何一个职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都是在职场上面特别忌讳的。该你做的事儿，你手机坏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明知道今天，尤其像我们这种直播节目哈，你明知道今天应该是你的任务应该去完成，人第二天才告诉你不好意思我昨天手机坏了。我相信如果说他之后在职场上面还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肯定会在这个地方摔很大的跟头。这个就是实习态度的问题啊，也是将来他走入职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咱们的实习生小马同学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你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因为其实啊，我们这个你们这轮的实习期限应该只有半个月， 对， 如果按照正式实习期，其实你现在已经可以出去玩了。但是我印象就特别深，他在那实习期差不多这个马上完的时候啊，就有一天发微信问我说我明天还用去吗？我说你还想来吗？他说我想来。我说你想来干嘛呢？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了？我印象不太清了，反正就是说还想学东西。我说那你想学东西，那你就来吧。然后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天天来，可能在你这个整个大学在开学之前啊，说一直还都会在这儿做的，而且现在确实进步还是很快的。 对， 就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比如说剪辑啊、编辑啊，一些这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现在独立完成的也是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 谢谢师哥，我会努力的。 所以你看这个实习态度真的我觉得也对将来这个你到底是走哪条路有很大的影响啊。 对， 而且你在一个职场的圈子当中，包括他们做咨询行业的，也包括咱们做媒体行业的，其实每个公司之间，咱们也会在一些职场剧当中会看到，每个公司之间大家都是认识的，这个圈子也是非常小的。如果你有一次特别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给人留下特别坏的印象，其实这件事情会很快让很多人知道的。 对没错。像我们这个平台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有很多在聊啊，比如说新宿二这朋友就说实习生的心态能够决定很多事情。再有就是每天 happy 的小童说是不是玩票，工作态度上是一眼能够看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星子眼这个朋友也说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包括那一刻时光遇见王凯也说实习生工作认真负责就会一个好的开始。我觉得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工作能力这种东西其实后天培养起来无非就是学得快点和慢一点的问题。那关键 键是这个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从很小的时候，从大学的时候，从刚开始这个实习的时候就能够养成这种习惯的话，相信未来的工作也会顺利很多。 那好，我们今天马上要推出这个 最不切实际的一部实习生的电视剧了。 最不切实际了 这个我连我这么不爱看电视剧的人都知道这部剧里边的一些梗，这就是珊珊来了啊，是来自于张翰和赵丽颖啊，又是赵丽颖出演的、啊、 对，其实赵丽颖特别适合演那种励志的实习生的角色、啊、 因为比较小是吗，长得比较显小， 对，长得比较显小 只能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珊珊来了当中的一个片段。 财务助理薛珊珊因期间工作表现良好，依照年资比例予以加薪8%，自一月生效。啊，好险好险，最后还是一年资比例加薪。如果因为我和封腾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不合常理的加薪，那以后我要怎么在集团立足啊？ 哎，珊珊， 嗯， 你也拿到加薪函了吧？你加多少？ 8%， 才8%， 还8%呀？我还以为10%呢。哎，珊珊，原来你薪水等级跟助理是一样的嘛？ 是啊，我一直都是啊。 哎。别说了啊，公司规定不能私底下讨论薪水。 哦， 我想大老板一定是不想让珊珊太显眼，所以呢才保持基本的调整。 我想也是，你想他们刚开始交往何必讨论口舌呢，等到年底来个大升迁，做个科长什么的，哎呦也就行了嘛。 对，两情若在长久时，加薪又 我们看到那个片段哈，是一段就是实习生赵丽颖这个扮演的角色珊珊啊加薪的一个片段。 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看来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跟很多朋友找到了让很多朋友找到了共鸣啊，可能大家都是现在在实习啊，或者有过实习的经历啊，这个或者是刚从实习的这个整个的单位当中出来啊，像有的朋友就跟我们讲了，说这个主要就是实习一定要抱着一个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要在那儿长期干， 对 啊，一定要抱着这个心态，你才有可能在实习当中。因为换句话来讲，你的实习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实习的工作啊都是无薪实习，即使带薪实习也是非常少啊，不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跟变化。再有呢，可能对你自己来讲，不会让你马上会见到说啊，我干了这个事儿以后，我的事业就能往上升一步。没有钱也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好好干这份工作呢？就是像刚刚很多朋友都在讲，其实心态很重要，是吧？这个 KKW 小番茄说态度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柠檬也说反正就是要好好干，你的努力相信是一定会被看到的，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对的。就是说可能大部分人因为可能自己职场的工作就很忙啊，没有什么时间去，你感觉可能没有时间去关注实习生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但其实如果你的态度好或者不好是大家都会看在眼里的。 对，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我觉得看到眼前是一份实习的工作，但是带着你的实习的老师背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资源，如果说你想在这个行业立足的话，你的实习老师对你的评价其实是挺重要的。 对， 之前身边有亲身的经历哈，就是有一个小我们几届的一个小妹妹去实习，因为她的态度特别好而且特别认真，学得也很快，后来呢就是她的那个老师就带着他到了，就跳槽到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然后他也是这个升职加薪非常快哈，到现在可能年薪已经5-6十万了，就是比他同届的同学呢要走得快很多。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当时实习老师非常欣赏他的工作态度，也非常欣赏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呢就一直带着他走。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说大家是已经进入到职场当中的这个朋友的话哈，应该是非常能理解的，就是说你团队的领导或者说你的前辈并不是说眼前这份工作交给你，你做的怎么样？而是说他对你的认可，可能会直接影响着你今后的这个行走的道路。 没错，小马同学，好好听一听。 好的， 好好听一听。 那论论哥能带我升官发财吗？ 5-6十万，不远了，等我自己先挣到的哈。 行，心态决定一切哈。这个我们今天为什么刚才说到那个珊珊来了，我们会觉得他特别不切实际呢？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做实习生的加薪，而是因为他加薪的原因。 好像是什么什么给对方提供 RH 阴性血型还是什么鬼的哈。 对，而且著名的那个鲍鱼糖的段子是不是就应该是在这部剧里边、 哦、 著名的鲍鱼糖的这个段子， 就是这片鱼糖已经被我包了、 嗯、对，这片鱼糖已经被我包了包就是这个张翰啊，当时对这个赵丽颖啊有这么一个鲍鱼糖，说这片鱼糖已经被我承包了一个、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你说有没有这种两个人之间能爆发出感情的呢？ 有， 也会有哈、这也会有，这好像也是一个不是个例啊、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其实在职场当中大家还是会比较忌讳这一点的，对吧？稍显忌讳，就是说、你们两个好吧可以，但是不要摆在台面上天天明目张胆的那样，可能同事会感觉有点怪怪的。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恋爱关系，就是一下子就变成了霸道总裁加上傻白甜这种模式哈、我觉得会跟很多年轻朋友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到了实习单位之后会不会我们的这个霸道总裁然后会突然间喜欢上萌萌哒作为实习生的我、然后这个就其实应该放在工作上面哈，当然这是一部偶像剧，从偶像剧方面我们不能去诟病他哈， 对， 人家演的确实挺偶像剧套路的，但是作为一个真实的职场来说，就真的奉劝广大听友跟网友了，就是职场不是偶像剧哈。 对，刚刚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跟这个赵总说的一样，我找一下啊，这位叫莹莹的朋友说这是偶像剧，这是一部偶像剧，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啊，包括我刚刚还看到那个说我很快乐 KKW 说加薪无论多少只要是越来越好就是对自己的肯定。另外还有一位叫哪位朋友来的，我一开始找不太到、啊、他说我们实习是要交钱的，这倒是有点颠覆我的，会有实习还要交钱去实习的吗？ 我以前也听说过，就有一些大的公司、然后 特别好，就是背景特别好的那种 公司、对，他也不是说交钱去干嘛，他好像是交钱类似那种伙食费啊、培训费啊之类的、是交一部分这个钱，不多、但是的确是听说过有一些实习单位是要交钱的。 也是这个非常感谢啊，今天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有很多朋友都在聊自己实习时候的经历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各行各业大家的感觉还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最后呢、我们为大家放出我们今天的榜单最不切实际的实习生涯的电视剧排行榜。 第三名，杜拉拉升职记。作为一部经典的职场题材电视剧，杜拉拉的成功学可以说是激励了很多职场女性，从职场菜鸟晋级成为职场达人，影片是揭示了很多职场的规则。然而杜拉拉每次犯错都能因祸得福，这个在真正的职场实习生涯中好像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杜拉拉，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身份？我不知道你以前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不过你现在是在 DB 公司，我们是全球500强企业，而且这个优秀员工的评选每年只有一次，你应该明白员工对他的期待有多高，而这个奖励的意义又有多大，所以这个礼物一定要 这个我们今天榜单还是没有成功的给大家伙儿放完哈。我们今天榜单的顺序是这样的，我们也大致跟大家伙儿说一下，第三部呢肯定杜拉拉升职记，因为这个还是比较接近于本身的职场生活的。那第二名呢就是加油吧实习生，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挺励志的，也挺好的，但是就这男主角我觉得太坏事儿了，就叫公司有个这么个这个老板家的儿子，我觉得 就完蛋了，就完蛋了， 真的这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像这个我们在直播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来讲哈，有这位叫3晒00015的朋友，主播的节目也做得很好，说谢谢我们的精彩表现，星子也还有朋友说这个节目做得不错啊，以后没事也可以常看，哎，欢迎您多关注，咱们一块儿来聊。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啊，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守候看我们的节目，也是为了这个王凯见面会的这个门票，今天会在节目之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机抽取出两张门票送给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王凯毕业于哪所大学，第 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调频的全称是什么？是北京什么什么广播、FM 什么什么什么。 哎， 大家只要把这个答到我们的这个微博的直播帖下面，会随机抽取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门票。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几期节目一样啊，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也是感到这个，替大家感觉到很紧张啊。我们也是向大家保证啊，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为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好吗？ 那今天我们排的榜单呢，就是关于这个不切实际的实习生的排行榜哈。也是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揭晓今天榜单的第一名。当然，刚才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已经有朋友猜到了，就是珊珊来了。 对 啊，因为这是一部偶像剧，不是一部职场剧哈。当然，如果说因为我知道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是还没有踏入到职场生活当中哈，就是大家当着偶像剧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但是如果要是把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哈，你当成一个职场剧来看的话，我觉得之后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你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嘛。 那么其实最后我还想问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实习生小马同学一个问题，就是实习还有半个月，你还有什么想学的？或者你还有什么想得到的东西吗？从这个实习的经历当中是什么？ 就是看你教不教我了。 比如呢？ 比如说 PS 我还没学会呢。 你看我们是一个广播电台，你知道吗？平常其实我们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处理音频， 对， 但是小马特别的好学，现在剪视频啊，剪音频，包括编稿子，都已经非常熟练了。现在还要学 PS， 你为什么要学 PS？ 你告诉我， 其实这个对你实习老师要求是挺高的，因为这些本来也不是一个广播主持人应该去掌握的技能。那我们这个私底下再聊吧，为什么你要学习这项技术哈？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 那我们明天再会啦。我们也会在稍后在微博上面公布今天获得王凯见面会门票的幸运听众。 希望大家好运，咱们明天再见。